离开他的时候，好像那哈密瓜断了瓜芽，瓜秧断了，哈密瓜依然香甜，其实回来的他们还会再想。我再不能看到你雪白的身影。 Thank you. 么这样红？为什么这样红？红得好像，红得好像燃烧的火，它象征着纯洁的友谊和爱情。 花儿为什么这样鲜？为什么这 今天的华夏神韵就到这里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欢迎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古典有限频道下面的精彩节目。